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拿错了。 季彤看着整齐的书桌，你帮我整理的？ 稍微动了一下，不介意吧？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？ 问了路边的鬼魂呀。你喜欢看这类书啊？ 高田修一指的是桌上的这本刑侦小说。陌生男子在自己房间待着，季彤浑身不自在。随便看着玩，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回去吧，谢谢你专程跑一趟。 好不过你得先让我出去。 季彤触电似的顿时后退了一步，给他让道。高田修一站了起来， 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见，早点休息。 嗯。季彤送他到门口，高田修一与二位家长道别便下楼了。季彤把门关上往卧室走，周星吃着香蕉跟着他。 怎么不下楼送送啊？你这小男朋友不错，我看可以。 他不是我男朋友。 还不承认？ 真不是，他是转学生，刚来我们班不久，是个日本人。 日本人？真的假的？中文这么好啊？完全没看出来啊。哎，日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读高中啊？还是我们这小城市？ 不知道，果盘拿去吧。 哎，你吃点。 我才不吃，都被他吃过了。好了，你出去吧，我要学习了。 哎，还没说清楚呢，那你男朋友是谁啊？ 不告诉你，快走吧。季彤关上门回来坐着，看着整齐的书桌，心里忽然极度反感，手一挥又将他们打乱，一枚戒指滚了出来，是高田修一的，季彤记得很清楚。他捏起它看了看，戒指有些旧，上面硕大一颗黑色石头印着自己的脸，他的目光莫名被他吸住一样，怎么也挪不开。忽然宝石闪了一下黑光，他回过神，用力眨了下眼，丢下戒指。什么鬼东西，奇奇怪怪的。戒指在桌上摆了一天两夜，周一季彤将他带去学校还给高田修一。高田修一抬起双手接了下来，微笑着故意问他， 不小心落在你那里了，昨晚睡得好吗？ 一点都不好，不仅是昨晚，这两夜都没睡好，不停地惊醒沉睡再惊醒，做了好几个梦，却一个也不记得，两条胳膊还酸疼。季彤不想和他多说，嗯一声便坐下收拾书包里的习题和卷子。这一天季彤都不太舒服，浑身乏力，眼皮发酸，不停地打哈欠想睡觉，浑浑噩噩到了晚上，他早早就睡下了。夜里他又做了个噩梦，梦到自己在一片血水里，怎么都摇不出去，手乱摸着，竟抓到一只死人的手臂。季彤被惊醒，慌乱地去摸灯的开关，房间骤然亮了起来，他看着天花板。何风，何风。何风，梦圆，梦圆，奇怪，何风是去远方办差，可梦圆为什么突然不见了？上次见到他，还是一个星期前。季彤莫名有些心慌，看了眼时间，已经快两点了。再胡思乱想，明天上课又要打瞌睡。他没有关灯，拉住被子蒙住头，把自己蜷成一团，继续睡觉。 何峰已经跟了薛丁青整整两日，不抓他也不打扰他，就这么跟着。薛丁青没什么动作，整天除了睡就是瞎溜达，与恶鬼看似无半点关联。可何峰却十分纠结，他上了十一殿的抓捕名簿，即便现在不被抓回去惩治，事后也会不断来人拿他，说只是小打小闹也便算了，可他手里沾着鬼命人命，没个几百年的刑罚根本出不来。现如今这小子还如此冥顽不灵，死不悔改，是罪上加罪。 哎呀，喂，你无不无聊，天天跟我后头有意思吗？ 跟我走吧，我在那边有些人脉，可以适当为你减刑。 人脉？你等会儿，不是？哎，怎么着？都做了几十年的鬼了，还觉得自己是人呢？ 你不想见见梦圆吗？ 我见他干嘛？他向来看不惯我，那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，我去找不舒服啊。 那晚吃呢？ 薛丁青脸上的笑瞬间凝固，他沉默了会儿，斜眼睨着何峰。 你找到他了？ 对。 薛丁青扭过头去，手指刮了下鼻子，随意地说： 哼，他怎么样？ 还好。 丫头还是小子？ 女孩。 多大了？ 17。 父母呢？家里有钱吗？ 父亲不在了，普通家庭。 这个年纪应该还在读书吧？高中？成绩怎么样？ 还不错。 哦，漂亮吗？和从前比呢？